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95集《我亲爱的少年》四。隔天晚上8点，颐和市跟桑稚和段嘉许吃完饭后，桑岩本想直接回段嘉许家睡觉，并不打算跟这对谈起恋爱来能够腻死人的情侣待在一块儿。哪知桑稚非要抓着他一块去看电影，还给他跟段嘉许安排了情侣座。桑岩觉得不耐烦又荒唐，直接让段嘉许滚，而后便靠到位置上看手机。前天的飞机桑岩没有赶上，他只能买到隔天下午的机票，但他没有跟温亦凡提这事儿。昨晚温亦凡给他发消息的时候，他还在飞机上。飞机抵达机场后，桑岩才看到消息，回复了之后只收到他让自己早点睡的消息。之后一整个晚上，桑岩的手机都没有再有别的动静。今天甚至到吃饭时间，桑岩都没有收到温亦凡的消息。他盯着两人的聊天界面，想起了来颐和前冲他发的那通火。桑岩的指尖动了动，敲了一句：回家没？那头没有回复，恰好电影也开始了。桑岩又等了一会儿，才把手机丢到一旁，盯着眼前的屏幕。他毫无看电影的兴致，完全没有办法集中精力。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这是一部 3D 电影，却也懒得再戴上 3D 眼镜了。电影院内的音响声极重，震得耳朵都有些发疼。桑岩完全不受影响，莫名觉得有些疲倦，眼皮也渐渐地顺势耷拉下来。困意席卷而来，伴随着阴森至极的梦境，桑岩梦到了17岁时的温亦凡。梦里的温亦凡穿着北渝统一的高中校服，独自一人在他俩走过多次的那条小巷里快步地走着，不知道是谁在跟着他，他的神情带了恐惧，极为无助。下一刻，身边有人将他拉扯住，对上了他那个舅舅极为猥琐的笑容。温亦凡的模样全是防备，下意识地想挣开，却半点都挣脱不开。周围静得可怕，除了他们两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人的存在。像是温亦凡再怎么呼救，都只会维持现在这个局面，不会有人来帮他。画面一转，温亦凡独自一人坐在床上，光线昏暗至极，犹如他每次梦游后一个人待在客厅时的模样。温亦凡把自己包裹在被子里，只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门板被人从外头重重地拍打着，发出巨大的碰撞声。下一刻，桑岩忽地被人喊醒，他缓慢地睁开眼，与桑稚略带不自然的脸对上。哥，锁了。桑岩下意识地又点亮一旁的手机看了眼，依然没有任何回复。他的神色还有些恍惚，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站了起来。三人再度上了车，桑岩坐到后座，往车窗外看着，思绪全数被刚刚的梦境占据。尽管根据这段时间的各种迹象，他渐渐地能够总结出一个答案，但他一点都不想去相信。那段回忆里，桑岩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最后的时候，温亦凡说的那些狠话，那些将他的自尊全数践踏在脚底的话。桑岩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别的理由，可他宁可不要有，他宁可就是他喜欢了那么多年的姑娘，当初只是因为受不了他的纠缠，就仅仅是这么一个原因， 才会用尽所有的方式远离他，就仅仅是不喜欢他而已。桑延并不希望有别的原因，并不希望是那些年里温以凡其实过得一点都不好。车子不知不觉间开到了颐和大学门口，桑延侧头看去，盯着这熟悉的校门，慢慢的失了神，想起了他前段时间知道自己要过来看桑稚时说的话。他说他一个小姑娘在那边确实让人放不下心。桑延不自觉地喃喃道，我还是回去吧。 什么？ 前头的桑稚没有听清，回头问道。桑延重新看向手机，淡淡道，你俩约会去吧，我回南屋了。到机场时已经接近十点了，桑延到售票处排队，正想问问还有没有回南屋的机票时，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顿了一下，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看到来电显示是温霜降，他的精神明显一松，直接从队伍里出来接起电话。回家了？ 啊，还没。 温以凡轻声道。什么时候下班？沉默许语，那头的温以凡忽地反问， 桑爷，你现在有空吗？ 嗯， 我能去找你吗？我现在刚下飞机。 顿了几秒，温以凡补充道， 在颐和机场。 上一回温以凡从南吴飞来颐和已经是8年前的事了。在北渝跟桑延见面后的第二天，温以凡就坐高铁回了南吴，到赵元东那儿拿上温良哲给他留的所有钱和证件。之后他没再停留在这两个城市，独自一人坐飞机到了颐和。这会儿温以凡的心境跟当时已经完全不同了。温以凡坐在飞机靠窗的位置，他没有别的事情干，盯着窗外思考着一会儿下飞机之后要怎么跟桑延提及他过来的事情，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外头的天已经黑了，远处还能看到黑而浓厚的云层，向下是大片的夜景和红色光带。客舱里安安静静，光线也昏暗至极，隐隐能够听到有人在稀稀簌簌地说着话，像是一趟漫长到无止境的旅程。温以凡突然很想知道，从前桑延每次从南吴坐高铁去北渝见他时，是抱着怎样的一种心情？也是像他现在这样，觉得期待又紧张吗？期待着见到他的那一瞬间，却又害怕，他其实并不想见到自己。飞机内的空调温度有些低，温以凡下意识地把毛毯拉高了一些。独自一人在交通工具上，他毫无安全感，就算没事儿干，也并不打算睡觉。温以凡再度看向窗外，也许是决定了要向桑延全盘托出，温以凡的心情比起先前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定。他轻抿了一下唇，想慢慢地捋顺当时的所有事情，也渐渐地被这夜晚和心情拉扯进了那一段他再也不想回想分毫的回忆中。温以凡是在高二下学期的时候跟着大伯一家搬到北渝的，所有的事情跟在南吴没有任何不同，无非就是从一个寄人篱下的熟悉城市换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城市罢了。当时温以凡并不太在意这件事儿，他觉得无可奈何，却也知道没有什么办法。 他只想努力提高自己的成绩，考到一所好一点的大学，也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一点，他能快一点高考，快一点成年，快一点能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赚钱，快一点的结束这样的生活。对温一凡来说，尽管那个时候的日子是压抑而痛苦的，但他依然有盼头，觉得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就什么都好了。但一切都从他上高三开始有了变化。那一年车兴德从另一个城市搬来北隅，他没有工作，没有钱，只能靠他这个姐姐过日子。之后的时间一直住在大伯家。从第一次见面起，温以凡就对他这个所谓的舅舅毫无好感。温以凡是一个非常迟钝的人，对各种情感的敏感度也比别人弱一点。可他一直觉得车兴德看他的眼神非常奇怪，说话既油腻又猥琐，有着极其不好的意味。温以凡不是太会表达的人，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他的错觉。一开始车兴德没有做什么太过分的事情，还没找到工作的时候，车兴德几乎每天都在家里不出门。他会经常的挨着温以凡坐，亦或是借着拿什么东西的理由去触碰他的身体。一次两次，温以凡还觉得是意外，多了他也觉得不对劲。温以凡从小到大都被保护得很好，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好几次赵元东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温以凡的话到嘴边却又完全说不出口，这对那个年龄层的女孩子来说是非常难以启齿的一件事情。所幸的是高三学业重，学校同意高三学生周末留在学校自习，温以凡干脆减少回家的次数，长时间的留在学校里。如果不是节假日学校不让学生留校，他甚至不会主动的回大伯家。高三上学期结束后，温以凡进入了他高中的最后一个寒假，算起来其实也就不到两周的时间。但就是在那个时候，车兴德的行为变本加厉了起来，温以凡再也无法忍受，只好跟车燕晴提了一次。车燕晴完全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只说是他心思太敏感了，让他不要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也不要为这而小题大做。再说之前温以凡也不觉得车燕晴能够站在他这一边，这边的路走不通，他又跟赵云东提了这件事儿，大致意思是想自己在外边租个公寓住。赵元东听了也觉得担忧，却又不放心他自己一个人住在外边。说到最后，他只跟温以凡说会跟车燕晴再好好的提提，可是再无后续。似乎是察觉到了温以凡的躲避和忍让，车兴德极为猖狂，开始在深夜的时候试图撬开他房间的门锁，偶尔还会借着醉酒的状态用力地拍打他的房门，装作自己走错了房间。温以凡警告过他几回却毫无效果，得到的只是他愈加嚣张的拍门声。每当有这种事情发生，温以凡只期盼凌晨三点的到来。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